为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阿拉伯声援朝鲜人民和支持朝鲜统一委会主席近日在网站上登载文章，表示赞扬朝鲜劳动党高度的国际威望和不可战胜的威力，就来源于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和朝鲜军民以他为中心的一心团结。